摩那摩利亚哦，那摩那摩那摩那摩利亚哦。这个苦海的苦海真的人南无阿弥陀这个伤心的人我怕对天坛追耶稣更怕见那街上人南无阿弥陀丛林孤烟夜深行就杀孤枕于天堂拜行惊见雷雷光野重使我当他隔离魂哭到泪又觉得温暖 无烦。